倒港共政權，聲音有價，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曾经缴付任何 myradio 7月或8月节目月费的网友，现在可用八折优惠价购买《玉敏新书》。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喂，过来帮手啊！ 搞咩啊，家姐？唔得闲啊！ 趁落雨装翻啲水咯。 吓、啊，你冇嘢啊？淋病你啊？快翻入嚟啦！冇交水费咩？ 冇交，交水费我就真系交错。交 My Radio 嘅月费我就一定唔会错。唔系你有得咁叹听玉敏踩场咩？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第二節啦，咁样有日朗同阿康喺度嘅，咁推咪就係探仔啦。咁当然头先有啲说笑嘅成分啦，咁样咁因为讲緊话係咪撤出嚟嗰个肺就唔染呢，咁样咁唔係正常病理学系会做嘅，咁样当然嗰个讲笑点解你染嗰个唔系嗰个呢，咁样咁当然但係讲笑话边度大一个犯咗呢个错呢，咁样。好，咁呢就今日推咪就係淡仔啦，咁樣有淡仔呢就等於係要講買樓呢個問題嘅。總之講到佢嬲為止。 買咗未呀淡仔， 唔好睇。 咁近未呀。 如果咪點會留意呢，買咗你呢但係佢買咗就話你返廢青。係啦，咁跟住呢會講樓呢，其實尋日定係前日已經開始有講呢，就是、一個新嘅私人楼盘啦，咁样咁就发生咩事呢佢哋。 喇，咁呢个私人楼呢就被指呢係一个劏房式单位喎。咁点解佢有劏房式单位呢，咁就因为呢佢呢一个嘅即係单位呢係被界开成为一梯36伙嘅。咁而当中呢嗰一个嘅单位嘅 size 呢係最细得190几尺嘅啫。最大都得375尺。 190几尺 ,190 几尺有冇房㗎。 应该就是冇房，照计就冇房㗎喇。 190几尺冇房，咁点住 咪当酒店房咁住囉。 哦 ,ok, 哇咁威喎，住酒店式嘅享受喎。买啦酒店式嘅。最小194尺最大就都只係得300几尺。我而家望住嗰个积呢，咁就大嗰啲就一个房定係两个房咁样嘅。一个房啦，一个房啦。有一个唔知係杂物房定係哦厨房嚟嘅，厨房嚟嘅，咁样。咁就係一房一厅嘅单位，咁最大先三百零尺。 嗯。 哇，以前真係最小三百零喎大佬。 係呀。 咁最小190几尺。喺边度㗎？ 喺红磡啊。 曼国啊。 殡仪馆入面，唔系 嗰啲仲大啊， 系喎、 啊，都好贵嘅，真嗰啲地地下嗰个。 红磡环海东岸叫做。 红磡环海东岸，咁咧就系咪都近 Poly 嘅？应该系， 嗯， 系咪啊？ 唔，我再 check 先。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啊、样验下完先啦，唔好讲咁多啦。一梯36伙，咁你话哦、一梯36伙咪真係最多呢，譬如以前我以前都講嗰啲咁嘅舊樓呢、一梯即係 AA,A 室 ,B 室 ,C 室、都去到 M 啊、MNOP, 點都唔過26啦你數咩你唔過26啦，大家一梯36伙，一梯36伙呢都即係嗱，又咁講，你買樓啫、你住啫，你都唔好理你隔離幾多少夥㗎啦，咁樣。咁、但係佢而家得lift 就得8部， 係啦， 咁、就即係除開有幾多户有一部啊？ 8436是不是 八四 定是8432 八四三二 哦八四 是四四字 八五中四十八啊咁样嘅四五会分一部 lift 啦跟住但佢几多层高啊 lift 這個是不知道的 一直不要緊我們都不是買的是這樣但是哇慘 一看三合火首先我第一件事就要擔心是什麼呢就是我怎樣記得鄰居的名字呢張生何生李生張太你不是張太啦我不好意思你跟隔離的李生啊樣打通的單位咯有600多隻用啦即刻點解唔試下咁做呢咁樣咁就當然俾人話係因為最初呢就係話嘩好似公屋咁逼喎、傻啦逼個公屋喺呢度咁就一個細型嘅單位賣幾錢呀、 啊、佢嗰個售價就今日先公布嘅而家就唔知幾錢 咁10000尺都走唔甩啦睇嚟都仲係市區嘅地方啦咁樣等我睇睇先咁呢就 嗱呢一個嘅單呢一個住宅呢而家講 緊佢叫300幾尺嗰啲叫低密度嘅嘢喎 即是人均的 啊好 的尺數啊 好可憐啊咁 樣呢棟樓係講緊係有1008個住宅單位嘅咁除返開36呢就有28層嘅 28層樓啊走火警都唔知點跑㗎 塞住晒跟住 鬼死咁多人㗎可能呢度間到咁多個單位㗎呢 L 型咁樣間喎咁樣点买咁乸贵又细，唔系嗰啲示范，我探长有冇入嗰啲示范单位嗰啲相？有冇入嗰啲示范单？冇入嗰啲相啊？摸咗睇下有冇？唔系相啊，梗系靓啦，但系你以为哇呢个示范单几好？你睇个房几靓，厅嚟噶啦， 成间屋嚟噶。 你以为摆咗双人床就系房啊？系成间噶啦，喺晒度啦。咁个贵咧冇贵噶啦，唔好谂咁多啦。哇，即系酒店式咁样摆，夹硬摆张餐台当系 系 阴公呢个世界咁样。咁就即系住嘅压力又大。雖然你話早兩日咧，咪話即係個股市唔好嘅時候咧，就話連樓市都受影響啊，咁樣係咪前排話太古話咩啊減平咗50多萬咁多啊？咁樣，但你諗下層樓幾多錢先啊？1000多萬啊，平咗50多萬真係 1700多萬啊嘛， 1700多萬啊，太古城啊， 係 太古城而家賣1700多萬， 係啊， 唔係啊， 平得滯。 唔系啊， 已经平咗噶啦， 唔系啊， 日元， 我以为1000多，1700多万， 佢嗰个系1000尺嘅单位嚟嘅，卖1700多万， 哇顶啊！跟住前排话，前排黐线个苹果仲话，大冧市啊，受港股拖累啊，太古城一层楼啊，哇跌咗成50多万，话千七 百 万， 有个讲法就咁讲嘅，有个讲法咧就话上星期同类型嘅单位咧就卖紧2300多万。咁所以今次呢一個呢相比起上星期同類型嘅單位呢就大跌咗好多啦咁樣咁但係同嗰個業主本身出嗰個價呢其實嗰個業主就平咗50多萬隻咁樣嘅 因為可能係 我記得04年買嘅時候已經係講緊係04年買嘅陣已經500多萬㗎啦咁佢 500多萬咪合理 咁咪炸 但係佢係04年嗰隻沙士元 咁係咁係所以大家都好渴望沙士嘅但你只係得到肺癌啫真係陰功 主要都被人切咗個肺 喎哇而家點搞啊咁樣唔係所以頭先我哋今日準備節目呢阿康門都有同返我講呢佢話我嗰上幾個禮拜五呢講山景村嘛90多萬咁係抵㗎我覺得好尷尬我覺得好唔好意思即係我好似好叫大家去買樓咁即係你知道我成日都好唔叫人買樓同埋叫你諗辦法申請公屋係最好㗎啦咁樣咁但嗰個係真係可以考慮嘛你而家相對之下嘩唔掂喎一梯36伙一梯36伙嗰條咁嘅走廊長度打保齡都打幾次咁滯咁你而家就36個單位咁你得個百零尺一個百零尺點組織家庭啊前排呢咪有個新聞咪有個男仔呢就話自己買嗰、那個 買咩 買個單位佢話我兩公婆住嘅橫掂我哋兩個都唔好留喺屋企㗎啦通間屋都攞嚟瞓所以細細地都冇所謂咁樣即係自己呃自己去到咁嘅地步呢 佢老型把啦頂 即係佢去到即係佢去到意思係話我唔使住咁大 㗎 I don't fucking care 唔使咁大埋我都係瞓咋嘛咁你都知道你辛苦 咁唔使棺材頂 係囉你都咁辛苦無謂啦即係去到 去到一個咁胃口奔馳嘅地步，即係其實講其實黃達已經係用咗兩三個禮拜講咧，我哋而家所講嗰種嘅生活壓力逼人啊，住又住得細啊，食又唔安樂啊，其實已經係超越咗我哋口講嗰種情況，即係嗰個民不聊生嗰個情況。譬如頭先講關於醫療嗰個問題，你可以好輕，即係好當笑話一則咁樣講。你當笑話一則，因為唔係切你個肺啦，就係第二就係你唔笑佢，你都唔知道可以講咩啦。但係其實引申出嚟嗰個問題係你成個生活咧，除咗你負擔嘅成本大之外咧，你係已經係超出咗一個常人嘅生活啦。即係你係已經過咗好多其實人應有嘅界線㗎啦、嗯！你嘅水啊，你嗰個醫療嘅系統，喂，你諗下，你雖然你睇醫生係平$100一次，但係你交好多税，所有都包咗喺裏邊。跟住你話、哎、你都冇乜交税，你交税又唔係交得太多，但係你承受，你在香港承受咗好多嘢，你承受咗好多大陸人啊，好、多走私嘅貨啊，面對好多喺金融體制上面而家嘅不好嘅地方啊，先至可能達到。政府有咁大收益啊，跟住高地價嘅問題啊，租金貴嘅租金啊，令到可能政府多咗收入啊，嗰啲其實都係你有份付出，去令到個城市咁糜爛噶嘛，咁樣。跟住你而家，但係你搞到個生活都未好過，跟住好啦，而家起個私人樓啦，私人樓咧公屋咁嘅款嘅， 劏房咁嘅款啊， 劏房啊，喂，講緊咧都冇幾個月之前啫嘛，我哋講居屋咧，嗰排話申請居屋咧、排隊落庫咁就係、跟住去攞個。個表咁，跟住即係嗰陣就因為係新推咗四個公屋嘅、 四五個好似 四個，即係大圍啊、荃灣啊咁樣啊嘛，跟住就排到出去啊嘛。但係嗰啲單位全部新起嗰啲咧係公屋咁嘅情況，跟住話居屋而家交公屋咁都唔知點啊。之前而家私人樓都係咁樣， 係啊，而家私人 樓佢仲要交管理費喎，跟住仲要賣喎，跟住買翻嚟。好細嘅啫，咁樣擺張床，跟住就你係買間房，你買間套房，最後係咁啊好啦，即係你而家買樓好少有套房噶啦，你邊有錢買有套房嘅單位？我直接淨係買間套房，即係唔係你知咩套房先？ 即係嗰啲酒店嗰啲啦。 唔係你可以咁講，即係譬如以前80年代點講好咧？嗱。你點樣叫做自己係即係譬如80年代咁樣講啦，而家我唔知點樣而家咧，我講而家咧，而家你點樣買層樓，你會覺得自己係買靚樓啊？自以為係一個有品味嘅中產啊咁樣通常係咩咧？通常就係你樓下個會所個水晶燈老鏈咁大嘅，或者咧佢長期嗰個會所或者樓下嗰個大堂咧個冷氣係勁過你屋企開嘅，你屋企都唔開咁多，因為怕嘥電嘅。但係樓下嗰個係唔夠你嘅咁樣嚇， 淨係曝光一個涼嘅啫。 係啦，係啦，就係、是。諗起就興啦，仲要我標準工時啦，唔係應該有標準工時啊？我咁講啊，你覺得即而家譬如近十年八年就好興就話要有一個好靚嘅會所啦，個大堂好靚啊，開曬冷氣啊，跟住咧 lift 又看監幫你撳啊，跟住點樣覺得嗰個係豪宅咧？嗰部 lift 咧係淨係去到你屋企嘅啫， 係啊，你喺門口度撳你自己住嘅樓， 係啦，門口 即係佢話俾你聽搭邊 門口撳，咁通常一撳有你冇你嘅撳。我是36C嘅咁樣，好啦，跟住入到去，好啦，跟住看間叫你蹬下蹬下咁樣，哦，你睇你都係36C嘅咯，咁咧嗰個看間 ，sorry， 我覺得好衰，嗰個保安咧，管理員都低啦，嗰個保安咧就會即係你入到 lift 啦，佢叫你唔好喐嘅。嗱、唔使你撳，佢同你撳36C，佢唔係撳你嘅36C啊，即係佢撳到 lift 嘅36C咁樣，咁樣就去到喎。即係點解我會知咧？就是、因為我有屋企人曾經住過呢啲，我就周身唔聚財，因為我住嘅地方係中意樓下就有啡粉啊，出 力親為啊， 係啊，即係咁我咪譬如或者另一隻咧，就係佢你嘅住客嘅八達通，咁你 do 咁樣，跟住你就去到你嗰層樓，好似酒店咁樣嘅，咁我點溝樓下條女啊？ 系啊， 咁我点样问 你去唔到第二层楼？ 我点样问楼上楼下借盐啊？我点样投诉楼下都系一个问题啦。 系啊， 譬如楼下滴水滴到上嚟嘅咁样，即系唔可能啊，咪好难讲啦。咁 我咪投訴唔到咯，我咪唔可以落樓下喂張師奶咁樣，喂細聲啲啊，你兩公婆咁樣，即係你都冇得投訴，因為我係去唔到，即係呢啲係啲豪宅嘅 藝。佢預你係咪都係揾保安幫你做咯？唔使勞煩你咯， 保安瞓咗，你明㗎？我尤其是而家做深宵夫人信，所以我翻屋企見到樓下個看一嚇死我 ，Walking Dead 咁嘅嘢。 試下有冇事？有冇事？ 唔係我已經做第二集咧，做第二集，我上集先驚。陈生， 佢会嗌你都出， 系真嘅，系真嘅，咁样唔好以为我讲笑。 鬼故嚟， 最憎讲笑呢啲。以前系点样？你觉得嗰个系豪宅咧？譬如以前就系、是、你屋企系好地地，明明楼底高嘅一个好嘅、住所咁样啦，楼底高，咁你又起个地台嘅。 系啊， 你有冇见过呢个屋企 啊？有 啊，有何文田咧，好兴噶。 系啊， 何文田嗰堆楼啊，即系天光唔系天光道，常胜街上落嚟嗰堆楼咧，我以前睇过啲楼，即系唔系我买，即系我屋企人咁去睇楼，无端端都反起个地台，俾做乜鬼啊？另外就系、是、有冇听过钻石金鱼缸啊？即系咧。即那個魚缸咧，唔係四四方方嘅，係、鑽石形，因為咧就筍落去隻角度，咁、就變咗打斜咳咗有一個魚缸咁樣。咁、做咩顯示自己間屋係一個靚嘅屋咧？就係、是、好似你哋間屋咧有個酒吧喺度嘅， 開放式廚房。 唔係開放式廚房係另一樣嘢，開放式廚房係另一樣嘢，我哋炸薯條最好，全家都知你炸緊嘢。你無端端你間屋咧，可能電視機隔離咧就會有個吧台仔啊。 嗯，系啊，有 呢个画， 即谢贤拍戏嗰个年代啊，即或者系潘志文啊，唔知边潘志文嘅割双眼皮嗰、那个，唔系张家辉，唔系甄子丹啊，咁咧就会有个水吧仔咧，跟住后面摆几支威士忌啊，跟住你就 即偷走啊， 唔系，咁你咪斟柯华田啊，跟住啲客人就，但系你点会坐嗰度啫？你系唔会噶嘛，即呢个就系、是、即譬如八十年代咧，而家你表达你屋企系 有冇品味， 有冇钱，系啦。有冇生活啊？生活態度嘅嘢，八十年代做咩咧？就係、是、你埲牆無端端掛咗啲木嘅刀叉喺度，或者咧，或者係嗰啲會喐嘅畫， 即係掛幅 立體嗰啲啊， 嗰啲就好，唔係嗰啲 digital frame 早幾年我諗會興嘅，早幾年我諗會興嘅，係啊，唔係啊，有啲掛畫咧，即係寫住譬如大展宏圖咁樣，跟住咧嗰個瀑布係會喐嘅， 唔同角度睇， 嗰個瀑布會喐，我總係形容喐物屋企會有啊，唔知係咪咧？但係今時今日你望法憑咩覺得你嗰、那個譬如近呢幾年，咁你會憑咩覺得自己係嗰、那個、除咗係嗰個水晶燈啊、嗰、那個會所之外，或者嗰部死人 lift 你去唔到楼上楼下嗰部死人 lift 之外，咁就可能系从佢个名字去睇啦，吓、暴发豪庭咁样，或者系佢嗰啲好似乱码咁样，你完全系 咁样， 系天晒啊，晒我打个晒，我写到手，我 打唔到，双击出唔到， 写交叉都写到手软，我都未写到我屋企嘅地址啊嗰啲，跟住呢个系咩话？呢、這个系 环海点东岸， 系啦，环海点东岸，其实边个 copywriter 发明好地地有你冇你都加个点喺中间嘅咧，爱回家咁样， 爱回家 系啦，系边个？其实我真系好想追翻边个 Day One 第一个发明无端端做呢啲咁嘅嘢，系要加一粒点喺中间嘅咧？我想我以前个老细就好兴做呢啲嘢。 我何适应， 都系逗号嚟嘅。 佢真系系个逗号嚟 嘅，逗号嚟嘅嗰个，妖真系。 哇！吓到我，唉，即系。但是越来越虚伪，唔系又咁讲，即系我想讲翻八十年代嘅嘢。其实你其实呢个系由来已久嘅虚伪啊。其实呢个唔八十年代，系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就系木刀木叉，同埋嗰幅画，嗰幅画。九十年代先至系嗰啲地台啊，同埋嗰啲吧台系啦，或同埋石英胆。 系， 或者你好地地会有部有你嘅电视隔篱有部字幕机喺度嘅， 5.1啊， 字幕机啊， 字幕机我冇见过， 你唔知咩字幕， 我知咩，但我冇见过咯， 系啊，哎呀，你唔知咩叫字幕机，喂，呢啲好伪豪宅嘅，唔系，其实唔系伪豪宅，其实系以前啲人啲钱唔使去边，我觉得点解我知我爸咪有买，我睇我所有讲嘅，我爸曾经全部做过晒，而家住公屋系。咁咧字幕机系咩咧？就系、是、即系 对好烦啊嘛， 对啦对 啦。其实你知系咩啦？ 我知系咩啦？ 你知系咩啦？即系如果你租大，其实唔一定租大，或者租 L D， 甚至买 L D 都唔紧要。咁你有水货，咁系冇字幕嘅。咁譬如我买套买饼带系咪？咁重岛和啊，唔系诶， 讲啲冇嘅应该。 譬如我睇到戏就，譬如就系叫做一树梨花压海棠咁样，啊、或者情人咁样话多，或者 L D。但系因为你买水货，你冇字幕嘅，咁咧就但系唔紧要，咁咧有部字幕机喎。咁嗰部字幕机系点嘅咧？就系话啊，假设你而家买呢只碟，咁咧叫一树梨花压海棠，或者系葡萄成熟啊，唔系蜜桃成熟时咁样。好，你买只 L D， 跟住咧你就要租或者买咧。一盒帶，又唔係兩盒帶，類似咧一包煙咁樣嘅，或者大過一包煙。其實最似係咩咧？就最似就係你啲 headphone M 係啦，嗰個咁嘅 size， 咁嘅 size。咁咧就係嗰個字幕啦。咁咧你就入落嗰部字幕機度，跟住同時咧兩邊一齊撳 play 喎。 哦 ，OK， 升咗一齊啦。 咁咧，佢就會喺播柄帶，即系做紧啊李麗珍啊咁就嘅。咁咧下面就會有出字幕啊。 嗯。 咁但系你睇呢啲戲嘅時候，你會 fast forward 噶嘛？ 系啊。 咁字幕機就冇，系啦，咁就冇得跟啦。呢啲唔系呢啲廢話。但系 講翻個點啫嘛。 但系個點都唔重要，黐線啊你！唔係，但系唉，今日你邊有得去尋求一個啊？其實我喺邊度揾到住得快樂嘅地方，你只係用咗好多錢，但係你未必都換到你嘅快樂，甚至係要甚講，即係坦白講出嗰對新婚夫婦或者未新婚，我自己覺得你都係自欺欺人啫，你梗係想住大啲啦、不過你話我唔使住咁多，要張床就得啦，咁你瞓街都得啦， 係 你瞓光街都得啦，咁跟住尋日就另外就係居屋嗰樣嘢啦，尋日又吹出白居易啦， 白居易咁而家咧就話而家政府就諗住咧就喺八月嘅時候咧，就會推出呢個白居易啦，即係今個月推出啦。咁而家咧講緊出咗啦。咁白居易咧，咁而家個名額咧就係比起2013年嗰個白居易咧，個名額就係減一半嘅，就得2500個嘅啫。咁但係咧，申請人嘅入息限額就提高咗，咁就提高到咧48000蚊咁樣嘅。 Chatroom 咧有人話話，即係我哋頭先講嗰啲190幾隻細屋咧，跟住有人話大埔南山啊，一早就180尺嘅咁嘅屋啦，咁樣。大埔南山咧係一層裏邊嗰六七個單位得一間係咁嘅啫嘛， 係啊， 呢個咧， 呢個 全部都係咁樣， 密度高咗， 全部都係咁樣，咁係喂，即嗱，sorry， 擺埋一百居住少少，你諗下咩人會住呢啲194尺嘅屋啊？你唔會，其實唔會超過兩個人啦， 係啊， 其實可能好大機會就係自己一個人住啦咁樣，咁你麻煩啦，你買咗單位自己一個人住， 成班都苦主嚟嘅， 成班都苦主，咁或者你住 A 室嘅，跟住你識咗 E 室嗰個張小姐，跟住共偕年你走埋一齊，咁點啊 ？A 室 打通埋佢咯。 咁 B、C、D 点算？即系唔明，即系佢其实咧，我又想，其实之前因为我都冇讲一样嘢，就系、是、即系我去到一个又去阔啲嘅层面讲，就系呢啲咁嘅屋咧，其实系决定咗你嘅生活系点样。我记得好似讲过， 生活模式个问题 系啊，你间屋嘅大细啦，你间屋嘅地区嘅地点系点样啦，等等嘅嘢，其实决定咗你嘅生活系点样。喂，你个屋企系点嘅款？屋企大细，喂，其实你屋企大细决定你生几多个仔咁滞噶啦。 系啊。 而呢样嘢，嗱呢样嘢你可以互为影响嘅。地产商又话，且咁而家就因为啲人唔结婚唔生仔，我先起啲咁细嘅楼啊。咁唔系因为买唔起啫，亦都坦白讲啊，因为钱嘅问题嘅。另一样嘢就系、是。你決定點樣起，或者咁樣講啊，政府都有咁嘅責任啊。你個地積比率係點啊？你覺得嗰個起嘅係咩形狀、咩型嘅住宅啊？你城市規劃係點啊？其實你都已經係決定咗你香港人嗰個生活之後嗰個家庭嘅組織係點樣？其實好多嘢都係從個政策啊，或者個規劃上面都有影響到。喂，你而家起到，即係譬如你而家以前興好多嗰啲細嘅屋，細嘅屋，跟住小的樓，跟住你就會覺得啊，咁就會影響到一班就係結咗婚咧，就會走出嚟住啦，就唔同自己屋企人住，即係以前可能係大家庭嘅嚇，好多個 family 咁樣，咁但係而家就開始有啲轉變。咁如果去到194尺，咁你等於係叫人唔好結婚咁滯嘅啫。 係啊， 即係其實你 即係唔好話你有冇錢啦，而係點結啊咁樣。 結咗婚都唔爭㗎啦。 係啦，當然你話即係結婚你咪換大啲嘅樓咯。我買一層194呎，唔等於我條女又買咗另一個環海東岸㗎嘛。咁、如果我哋兩個就買嗰個單位就得啫。如果另一個唔係，跟住話，我貪你有樓先嫁俾你，一開個房門就走啦。房門你咁， 誒唔好意思啊，打攪曬。 不過原來我諗啊，頭先我講咗咁多關於以前嘅豪宅，我都冇講到，其實我係講套房㗎嘛。係即係咧 ，sorry 啊，即係以前咧講緊就係你點樣覺得你嗰個係豪嘅屋咧，就係你有套房嘅 ，OK， 即係除咗啲地台啊、吧台就套房。套房係咩咧？就係你間房裏邊係有廚房，又唔係 廁所，有廁所 嘅，有廁所。 咁主人房有廁所咩？ 係啦，主人房有主人房嘅廁所。跟住阿仔間房有阿仔間房，嗰啲叫套房咁樣。咁套房係代表咩咧？套房就代表係啊，你間屋真係豪啦，有套房。而家點樣直接豪？直接買個套房，嗰啲廳啊嗰啲。哇！厅同埋 大堂嗰度， 厅同埋厨房，厅同厨房，公屋都有啦。公屋有冇套房？冇，我直接买个套房，我几豪啊！194呎成万蚊尺，而家就系去到咁样嘅地步。以前就搞下字幕机啊，搞下地台啊，搞下吧台啊，木嘅刀叉嗰幅画啊，咁样搞啲。而家唔使，我直接买个套房，我就代表我好豪。你最好戴嗰啲渐变嗰层眼镜添，觉得自己仲有型，着件 case， 全市市 着神褛，着神褛，着神褛，你系代表豪。即系而家嗰啲 走廊行嘅 艺豪，就系咁样做。咁但系当然啦，另一个层面就头先讲白居易嗰样嘢啦，咁样。咁但系白居易面对问题，阿康系有抽嘅系咪啊？ 系我之前就系有抽年头嗰个话咩一手居屋、 一手居屋嗰、那个，你有冇收到 SMS 啊？ 冇噶系， 你冇收咩？我收到、啊， 你收到啊？ 我前排我上礼拜收到 SMS 话你抽唔到啦咁样咯。 我有噶， 佢话多谢你支持咯。你估我想支持你噶？有可能你要去虚伪嘅防协、啊，你估我想噶？防委会， 但嗰次你系申请两个人啊嘛，系咪？两人家庭咁啊？ 唔系佢得一人或者系家庭嘅啫。 哦，你系家庭 咁样，咁咪家庭咁样申请咯，入晒纸啊、入息证明啊咁样，跟住排，我唔知排。得中后中前少少啦，即中间前少少啦。咁、但系都拣唔到楼，因为譬如我有其他屋企，我细佬我表弟都有抽啊嘛。佢number前我都拣唔到嘅、都拣唔到咁。咁一收到 SMS， 我梗系觉得好彩啫。边有300粒啊，大佬搞50次神七都搞唔掂啦。 如果抽到买又唔买， 我即刻同大亨讲，可唔可以个个礼拜都搞神七？我逢礼拜五11:30我过嚟做节目，都买唔到楼啦，都买唔掂啦。咁樣，哇！公屋都300萬啦，咁樣。咁然你而家咁而家再推出第二次，尋日新聞都有報啦。咁就好多人都話都話嚟抽，咁樣希望有多個機會。點解？因為私人樓太貴咯，咁樣。居屋都貴噶， 係 居屋都貴噶。因為有時我其實做節目講咗好多次啦。你居屋個價錢係嚟自私人市場嘅7折噶嘛。咁你個私人市場咁，你私人市場都唔止係比起我哋講嘅合理價錢啦，我哋講合理價錢其實好虛啦呢樣嘢，都唔止超過我諗嘅合理價錢嘅30%啦。咁你而家叫居屋，其實都係比合理嘅價錢貴好多啦。即使你居屋嗰個質素好，我先唔講質素嘅話，但係咧你總係覺得好奇怪咧。有啲人咧對於吸收資訊係唔清晰嘅，可能其實咧所謂抽高，其實佢哋都唔知市價係幾多錢。 係啊， 其實好定啊。其實唔 係啊，佢睇同區， 佢唔知道 嘅。 佢可能冇睇過㗎，佢根本就冇睇過，唔知樓係幾多錢㗎。其實我 即 係 純粹係覺得，總之而家居屋就平過私人樓， 係咁呢個係真嘅，呢個係真嘅，居屋又真係平過私人樓嘅，但係佢係唔知道。居屋系贵到咁噶嘛？因为我寻日睇佢哋啲样咧，嗰种正能量啊，港珠嗰啲接受访问嗰啲样咧，系觉得我抽到就发啦咁样。你都冇谂过你抽到，但你都唔会有钱备首期嘅。你唔系嗰啲老豆话，我一次一炮个俾，跟住就俾个仔咁呢个关于你精子即系投胎嘅问题啦。咁样呢个就我谂法啦。但系今日真系犀利，今日已经去到大家都成为大富豪啦，成為有錢人啦，一買就買套房，直接嚇有個套房，你記得裏面啊，如果喺套房裏面擺個酒吧仔都幾 幾別緻啊都。 几便宜， 喂，买两三个套房，一个咧就专系 你有钱买两三个套房，唔系咁啦，大佬。 听嘅打通佢， 打都打好啊嘛，大單位啊，哇係喎，喂你又講得啱喎、啊，我突然間有得諗喎。嗱，如果你而家有錢，嗯、即係你而家有錢買樓，咁你我哋嘅聽眾都不乏不少有錢人啦，睇我貨金量就知啦，即係我都多謝大家再一次。你而家譬如你而家有千零兩千萬，或者你有一兩百萬，你話想買樓啊，咩原因都好，俾首期買樓，咁你話、啊、我買諗住買五六百尺或者四五百尺，你組織小家庭，好、嗯、正常啦，即係而家有其實有人負擔得起啦。跟住你話揀咩樓，哇咁啱，我建議你買呢個咩環咩 有環海東岸， 係環海東岸，跟住咧你就申請咧，我打通佢，咁你咪成為成棟樓裏邊最好嗰個咯， 係啊， 最有錢嗰個，係啊。咁你而家跟住點咧？跟住你點樣？咁你諗下，你打通嘅 A、B、C 三個室啦。咁你點樣顯示俾你隔離嗰剩低嗰35個鄰居知咧？好多啊！日日都搬家先，日日都搬 sofa， 上上落落咁樣。啊，陳生，你買新家先？係啊，新 sofa DSC 買嘅。咁搬 sofa， 咁啲人就開始奇怪，百零尺點會搬 sofa？ 點會擺張七人？曲尺型嘅梳化又真皮又咁嘅咧，咁样跟住啲人就开始话：哦，唔系啊，陈生打通三个单位 嘅 咁、 哎、 样，咁你哇，咁你就好好多啦。啊，咁样你 下把戏啊嘛， 你都系显示自己有几威啫嘛。 立案法团主席就仲唔系我做， 宁为鸡口就莫为蚁啊！玩大嘅打通佢，喂，但系当然啦，你话可唔可以再打多几个单位？咁要好多钱，因为如果你要打通到玩小型赛车呢个地步，就唔得用 L 型嘅咁样。系啊，你真系所。 你得六个单位系 就可以打保龄啦， 一连串打通咁样 就可以打保龄啦。 嗰度成廿几三米噶， 廿几三米， 打通三单位跳远啲咁样嘅，唔好谂咁多发梦啦。我连 GTA 间屋我都搞轮都买唔到啊。喂，好讲住就讲住咁多，我哋休息一阵，翻嚟有个 segment， 跟住讲关于搭车嘅问题。 嗯。